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Jason。 好，这个先给大家普及两个字儿哈，一个是这个兖州，山东兖州的这个兖，我估计很多人这个看到这个字儿啊，也得愣一愣啊、有人说 兖州、滚州、 滚州、滚州、冲州， 对，我以为是滚州， 跟这个多尔衮的这个滚还真的是有点像哈，但是这个字儿真的读兖。山东的兖州、 在济宁 啊，在济宁这个地方给大家先普及一下哈，不要读白字，这个是兖州。还有一个字不好，不好，当然有的人说这个叫不女子，这个不女子就是孬，好，这个字读孬、 孬 啊，广东话里面好像我今天查了一下，广东话里 面 NOW 是不是同样孬、 对，翻译其实差不多广东话里面其实也有这个说法，我今天发现、就是在好像是广州的一种说法，就称外地人 啊、 有一种侮辱性的，当然是一种蔑称的哈、蔑称有点就是有点像说你是乡下人的这个感觉，这是在广东话里面特殊的，就是说这个发音我不知道，但好像说是可以会说人叫什么孬货啊什么的。 哎、我查个这个字典、这好像有一个意思是胆小怕事 啊，对，这个是我们一般就是看到这个字都能够想到的是，但是在我的意思是在广东话里面它也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的，所以这次的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新闻 有这个字吗？ 有这个，这个是很古典的就是广府广州府话， 广府话， 对对对，跟今天我们的广东话可能又有一点已经变化，这是比较古典的一种 说，但不是装，不是装 话来的。他是你见过这个孬种的孬字吗？ 我看过、 那广东话香港人如果看到这个字 有人会用到这个字吗？你如果讲广东话的话 没 现在会 没有，我看过这个字、就是在文章里面看过、但是没有听说人家去用、 就你看 在香港没有人用这个字的、 okay、 所以我以为是装话来的 对，所以有人就说这个字，你说骂一个人孬种，我不是山东人，我没有办法理解在山东的这个语境里面算不算脏话，但是对我来说哈、我觉得不算是脏话，就是你、我好像就说你这人胆小鬼。 那内地人常用吗、这个字？ 没种。 没种，你说没种算脏话吗？就是算是语气比较强烈的骂人的话，但是我们一般理解的脏话通常都要有一点就是不雅的成分。你说这个字不雅吗？我这个就不知道了哈。这个当然 我看到它是不好，我不知道是不是不雅。 对对对，它不好是肯定的哈。 okay. 那就有这么一个网友在网络上面，在百度贴吧，百度贴吧呢，原因是因为他之前的这个车啊被兖州的这个交警给查了哈。这个回头呢就是泄愤，在这个网络上呢就说啊，兖州警察真孬种。结果呢因为这么一句话， 他还骂的是交警应该说 啊，兖州的交警，对对对对对、对，结果就因为这么一句话呢，这个山东兖州的警方呢就将他拘留了5天、这件事情，而且呢还通过的他 传微博，主要是 对他关键拘留了也就拘留了吧，你发条微博还好像有点炫耀战绩似的、说今天有一个网友因为在网络上骂了我们、我们把他拘留了5天，法网恢恢，而且还重点是后面半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可是你不是交警啊。 最后还说了一句话、说不要以为在网上匿名随便说说没什么大不了，请相信、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这个、 我看了那个骂人的那个男子就是一个21岁的那个小伙子， 是、 可能比较冲动一点、但是我看这个新闻我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就是、网民啊他们就喜欢在网上吐槽啊、就是在骂人家， 他怎么都会用吐槽了现在， 骂人家这是一件很常见的事件啊，常常都见到这个情况， 泄愤是吧，没什么大不了， 哇，要行进拘留。我想问就是行进拘留在内地不会留下什么案底， 是不是那个 record 会不会的？ 我没有试过。 哎，还有人真的去请教了一些专业人士，就是一些律师什么的。 嗯， 你如果真的是翻那些法律的话，你还是真的可以把它给，怎么说呢？你把它给严重化，因为你根据刑法当中哈，它会不是说错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它中间呢有这么一条说呢，42条有一款说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要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块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呢，处五日以上十天以下的拘留 ， 并且是可以并处500块钱以下的罚款，但是这条款呢，如果你非得要应用在这件事情上哈。首先你搞清楚是公然的侮辱他人，你首先要公然嘛，他这个在贴吧里算算公然， 但他也没有说明是什么人了、 啊、他人对，最关键就是他人、 你如果骂比如说交警当中的某一个人，说比如说交警张三这孬种，这个可能更加有证据一点。但是说兖州交警，这个兖州交警太多了。 所以之前就有人比较嘛，说湖南 啊， 我不太记得这个事情啊。说湖南有一个所谓的典型案例，就是有一位网民呢，他因为在网上就公开辱骂某一位的执法交警，那就是自然人， 点名 指名道姓的。最后呢，他也被拘留了10天。就是你会发现中间的这个细节呢，他是公开的点名道姓的辱骂这位交警，而不是像这次这个个案一样，就笼统的说兖州交警真孬种，说呢这个对于这种指向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执法者呢，虽然啊言语不当，但其实呢你如果用警告啊或者训诫啊就可以比较妥善的处理嘛。我觉得看这个事儿好像有点太认真了，就觉得。 反正我也看过你看过相关的资料，就是在那个文章里面访问了一个中国政法大学的那个教授，这个洪教授，他就说呢，如果你要说这个人是犯法的话，有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很恶毒，是怎么 恶毒 、 对。第二就是要公然去骂特定的人，第三个就是造成严重的后果。 对， 那个教授就说这个年轻人骂那个 交警 之后呢，除非那个交警觉得很愤慨，然后跳海或者跳楼，那就是严重的后果。 羞愤难当。 在他来看呢，这个现在这个处理好像严重。 哎，三个条件好像一个都不符合。孬种在至少在我的尺度标准里面还够不上恶毒。 你想想嘛，那种 不是我觉得就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严重的词哈，这个大家，而且网络通常你在上面要找厉害的词语比这个厉害的多得多。 对对对。 那另外也不是点名道姓，更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哈，所以这个明显的这个有执法过当的嫌疑。那么当然了，这个事情最重要的是因为它发在了网上，如果没有发在网上呢，说实话我相信在全国各地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你可能平时被这个拘了以后，你也就是服个软也就算了啊。那么这个拘留5天出来了以后，估计下次不敢了得了。结果呢，因为这个兖州交警自己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战绩给炫耀出来了哈，这个就被网友抓住了机会。那我觉得哈，这网友的这个心态哈，我也得说一下，大部分网友是觉得兖州交警抓不到自己，对不对？你要是兖州的，你要是都是兖州的朋友的话，我估计他不敢这么干。但大部分呢，什么比如说全国各地的说兖州交警，你没有办法跨省抓我吧，那我一人一句排队。你看我看这两天兖州交警的这个微博上面，不管是什么帖子底下都是一长串的兖州交警真孬种，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啊，排队组成队形来骂他们，那自然就没有办法了。最后呢，这个骂到兖州交警就不行了，大概隔了2天之后呢，发了一条微博啊，说是这个重新考虑了之前的这个决定取消之前的这个行政处罚，并且呢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啊，这个也是欢迎广大网友和媒体继续监督啊。但是这条微博呢底下的这个评论就关了。好，所以 评论已经关了。 对对对，所以评论是一个零的一个状态，但我估计他也受不了了。好，这个是兖州交警最后的一个处理。那在这个事情当中呢，在这个主战场啊，百度的兖州贴吧，也发生过有一个账号显示是兖州这个警方的账号， 因为有一个网友说啊，他说我们大家都来骂兖州的这个警察真孬种啊，相信你这个兖州拘留所地方也不够大啊。那结果呢，这个账号是兖州警察的这个账号呢，就找出了一段资料，是显示兖州应该是他的这个拘留所竣工的一个新闻，指出说我们拘留所有20000多平米呢， 可以 因为 拘留多少人 通通都收留下来。好，视为这个当然没有办法验证哈，这个账号是兖州交警的，他到底代不代表兖州的警察？但是呢，很多网友哈，一开始以为真的是警察，觉得这个是无法无天哈，这个是叫板了，所以呢，激起了大家的第二波的这个愤慨，好，这发动了第二波的人海的攻击，那。当然了，这个后面这个痕迹的哈，这些痕迹都已经被清除了。但是这件事情呢，好像看上去有一点滑稽，也是让很多人想到很多类似的事件，它的后果就不一定那么让人感觉到轻松。比如说之前这个甘肃天水的这个少年，因为网络上这个发言，好，最后也是进了这个警局待了一阵，而且出来了以后也是风波不断。那另外的更早的，比如说这个之前发生在重庆的这个任建宇的劳教案，哈，他这个简单来说也是因为网络发言而最后造成。成了这个法律上的后果，其实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在发生啊。这样事情里面，最近这个网络的这个收的比较紧哈，又有什么样新的动作和风向？咱们今天三六环新闻来好好聊一聊。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夏夏。 好，这个兖州警方的这一单事件呢已经是被解决了。好，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听到当初发帖的那位这个网友，他最后他也没有出来说自己的这个经历只是根据兖州警方的一个说法呢，他已经应该是被取消了这个行政处罚的这个行政拘留的这个处罚，同时呢是警方有一个向他赔礼道歉。好，那类似的事件我们之前说了，在甘肃天水少年哈，在网络上面因为发帖遭到了警方的拘留之后呢，在学校里面的这个日子也是过得非常的起伏哈，一度是传出被学校开除，包括他自己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故事。那之前呢，这个任建宇因为在 QQ 空间中转发了一张图片也被判劳教哈。这个案子呢最后当然了，这个朴志强律师的推动之下，好，朴志强律师现在自己也需要找律师了。这个朴律师推动之下，可以说是直接引爆了中国劳教制度的一个废除。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了这样的网络因言获罪的案件，其实它很多的时候都在挑战我们这个社会对于言论自由的边界，警察的权利你到底怎么样去界定。我昨天就看啊，说现在的这个警察他其实如果大家以前会觉得啊，我匿名上网发个贴骂人或者说做一些什么事情警察抓不到我，但是我就昨天看有网友介绍，现在这个技术手段是分分钟把你抓到， 对啊， 你这个家里的你这个上网用的这个电脑，它锁定了这个机器的这个 Mac 的这个号码，包括你家里的这个网络的这个地址，好，警察要是找的话，分分钟把你找到。所以说呢，真的你要想如果有组织有预谋的想要骂警察的话呢，当然咱们不鼓励这么做哈，但是最好使用什么蹭别人家的 WiFi 啊，或者说去网吧啊，这样的话比较安全一些。 我想呢，那个骂那个交警的呢，年轻人可能是这样想的，他在网络上去骂人，那第一就是他没有想过就是去骂人会给人抓，第二就是你要抓你要我匿名啊，你应该抓不到， 对啊， 但是最后还是给抓到。那但是这个是很小的一个事件，但是我有一个看法，就好像朱明星刚才说，就是如果这一次他们网民 不出来去、嗯、去发言去反抗这个事件，他们会不会担心就是往后他在网络上就要灭声了，完全不能够给一些反对的意见， 嗯， 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的那个反应那么大？ 我感觉吧，就是你说中国的网民跟中国的这些所谓的、嗯、啊警力哈、啊、警权， 嗯 嗯、好像大家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嗯， 这个呢是我觉得是默契出了问题， 嗯， 就是你比如说任建宇或者以前我们出现那种劳教的案子， 嗯 嗯， 如果一般人会看到说，哎呀，他这么说，他会不会有危险？ 嗯， 就其实你每个人你在每天上网的过程当中， 你有一个自我审查的一个过程， 会给自己设个线， 嗯， 你有自我审查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你知道有些东西在我们国家是碰不得的， 嗯， 但是你说孬种这个事儿啊，这个也不行，我每天在网上骂人，我骂的可爽了， 嗯， 这个也骂不得呀，所以就是这是超出了大家自我审查那个边界， 对， 但是呢，那个兖州的警方又特别自我感觉良好、 啊、 他会觉得自己警力无边、 嗯、 然后又觉得自己是占了一个官威啊、 嗯、 你想我得多大的权力啊、 嗯、 我还想到另外一个事儿，也是你不能说他仅仅是这个意识的薄弱，我觉得意识薄弱是绝大部分人都是意识薄弱的， 你说谁，警察还是这个 警察、 啊、 你包括普通的网民也是、 嗯、 就包括这个事儿，大家是一种戏谑的跟看笑话看热闹似的去围观嘛、 嗯、 你真正是较真的我给你揪法条什么的，其实很少有人这么干，你这么干之后反倒觉得哎呦，就不就这么一个小 高射炮打苍蝇， 对，至于吗？ 嗯， 好，但是呢，你可能很，我现在看来哈，就有的时候你还是要用这个公关的这个思维，你去考虑考虑。 嗯， 你就包括，昆明，就昆明市人大办公厅，他们在四月中的时候也发了一条微博，就说呢，昆明五华区检察院起诉网络名人编名董如冰的这样一条微博消息，后来就遭到网友的质疑嘛。 嗯、 网友就说呢，法院还没判决，你为什么可以言之凿凿的说这个董如冰先后什么编造事件啊，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就是。被指说是法盲，说这个人大办公厅是法盲、 嗯、 结果这个官微他一点都不示弱啊、 嗯、 他就跟网友吵起来了，你知道吗？他就说你这不是有素质的表现，他说你现在道歉还来得及，然后就跟 威胁你了， 对，就跟网民开始在底下掐架、 嗯、 然后网民你其实你根据这个道理来讲的话，可能啊，当然绝大部分人他会站在这个网友的这个那一边嘛、 嗯、 你会觉得官威它又代表一种公权力、 嗯、 你一旦是跟公权力相关，你就觉得它是强势，我是弱势的，那弱势的同学们当然大家要团结一致来抵抗强势的、 嗯、 你在这样一个对抗性的话语体系里面，你就会显得其实大家都不是那么讲理，也都不是懂得怎么样去好好说话、 嗯、 我觉得 好。这个南方都市报有一个跟进报道，这位说兖州交警孬种的兖州存哥啊，这个是他的这个网络、 嗯、 网名啊，说自己被公司开除了、 嗯、 这个警方，这是当然啊，根据他自己的这个说法，警方释放他之后呢也没说什么，事后也没有再找过他，但是被释放之后呢，他被上班的公司给开除了。我就觉得你说警察赔礼道歉，我就不知道他这个怎么样个赔礼了、 嗯、 那你导致人家丢了工作，这个丢工作当然这不一定是警察影响的，这一部分你是不是要赔人家一个误工费啊，起码你这拘留了两三天、 嗯、 你要赔一个误工费吧， 对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就没有说，然后造成的很多后续的影响，你真的这件事情如果较真的话、 嗯、 可以打官司，你去国家赔偿都是有可能、 啊、 只不过我觉得以咱们这个国情来说，这么做的胜算恐怕不是太大， 因为在香港如果你是误判了，或者是觉得那个情佛太重的话， 嗯， 这个法院 比如抓错人了 要重新再判、 啊、 就是还要交费或者是赔偿他精神上的那个损失什么的， 嗯， 对，所以这个事件我不晓得当时的那个兖州啊，是兖州那个警方是怎么跟他道歉，是说一句话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赔偿还是要，如果他真的给人炒掉的话， 对啊， 那肯定要赔偿他这个金钱上的损失了、 嗯、没错。好，所以这样的事情对于警察来说，好，他这个抓人和放人恐怕对于警察来说都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个体的网民来说，有的时候这个生活的影 响是巨大的一个事情。比如说任建宇，之后当然这个最近也没有怎么再联系了，嗯，但是好像之后说一度找工作恐怕也是难度比较大，因为毕竟成为了一个新闻的这个焦点人物，哈，又有这个跟警察之间的这样的这个纠纷，一般的用人单位呢，恐怕也很难去，很不是特别愿意雇佣这么样的一个员工。包括天水的那个少年，最后学校书也读不下去了，哈，那这样的事情，你说警察他应不应该要承担一点责任？我觉得这说实话要考虑考虑。更多的是这件事情呢，你不要看网络上的这个网友哈，在有的时候一时口舌之快，哈，我真的觉得大家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啊，网友很多，比如说排队去攻击或者排队去抗议这个兖州警察，感觉好像网络上正义的力量占到了上风。但是我就刚才就说了，第一，所有的网友抱这种侥幸的心态，我人不在山东，你抓不到我。第二，如果他即使针对某一个网友的话，你也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件事情你只能够，大家只能够说是抱团取暖，真的你要这件事情轮到你自己了，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是 我觉得最主要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就是没骂出什么严重的后果来，成不了气候，所以大家才敢这么骂。你说真的像任建宇说的那样的话，你即使是大家挺他，你敢抱团在底下，所有人排队说任建宇一样的话吗？我想大家 这个里面有一个判断了哈，这里面就有一个判断了。的确，你要说到骂人啊，今天在网络上我看这个新浪微博有一个投诉的机制啊，如果你被人家人身攻击的话，你可以投诉。然后呢，投诉有一个后果就是他会成立一个裁判委员会，哎，这个裁判委员会还挺有意思的，你这个网友还可以投票支持哪一边啊？这个，然后最后他还有一个可能专家委员会有一个审定，最后会给一个判决意见，然后说，比如说某某某你这个人身攻击的另外一个网友罪成，有什么后果呢？轻则扣你的新浪微博的信用积分，重则呢把你这个账号封禁啊，乃至把你整个注销，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我听你今天解释，我有两个疑问，就是那个委员会是由什么人去组成的？ 那这个当然了，它是一个广泛的、具有代表性的，跟香港的选委会这个是一样的这个逻辑和道理哈。好，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兖州的网民骂了兖州的警察孬种哈，被拘留了5天，但是呢，这5天应该还没有到期，他就被放了出来，并且得到了警察的一个道歉。不过呢，他最后是丢了工作。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范素。 其实这个骂警察这件事情之前在香港也发生过哈，这个很有名的一件事情，林老师啊，香港的中学老师林慧思，在街头呢看到警员执法的时候心里不吐不快哈，就爆出了一句粗口，但是这个粗口的这个程度，当然它严格的界定来说算是粗口，但是 中文跟英文也有 啊，对， 但是 这个事情呢，就在香港这个激发了讨论了哈。第一，他能不能够当街的骂人？他第二呢，他骂警察，他需不需要有后果呢？第三，他这个老师的身份哈，当然，之后林老师的在学校的工作呢，也是遭到了一定的压力，甚至有人到他的学校外面去抗议，认为这样的人不太适合当老师。关于香港警察这两年确实也压力很大，因为在游行集会示威中呢，这个肢体的冲突还不算太多，但是言语的这个冲突已经是越来越多了。有很多警员也是说感觉到心理压力非常大，每次出去工作就是被人骂。那 我来说一说，就是香港警员如果给人骂的时候，他们是有怎么样的那个他们的那个他们的规矩，怎么有没有权利去举报这些人呢？ 他们呢，如果警员给人家骂了，他们内部有一些指引，就是说警员可以先劝谕他们， 劝谕 劝谕、 就你别再骂我了， 第一步是劝谕， 请你不要再骂我了。 第二步呢就是警告 啊、 哦，就是、 嗯、你再骂我， 就是、加强语气吧。 再骂我就会骂 你， 你 骂我有后果的。OK， 那然后呢？如果情况持续的话、嗯，可以引用这个主菜办公这个 妨碍公务， 对妨碍公务，对差不多的一个意思。 嗯， 或者按这个简易程序秩序治罪条例， 嗯， 下面的那个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的那个、嗯、 行为不检啊， 行为不检去捕这个人 啊、哦，可以拒捕。 对，但是呢这些条例呢， 这是要在你骂了我 可能骂了两个钟之后， 啊、 但是呢这些指引呢不适用于那个公众集会 哦， 这个 就在游行中你被人骂不行啊。 对对对 对, 对、哦，所以呢就是。香港的警员又有很那个详细的那个指引，就是不可以容易的或者是随便去抓。比方说你骂我，可能你真的骂了他两个小时之后，他才可以有什么动作的。但是那个林慧士那个事件，我回头想呢，就是当时候他骂那个警员的那个警员的表现，真的我很佩服他， 很克制了已经， 真的。还要慢慢的跟他去解释当时候为什么是警员执法的，也没有对这个领导是。进行什么警告啊，或者是辱骂、对对，没有反骂，也没有拘捕他、 嗯、 就香港是很有一个保障这个言论自由吧、嗯、但是有时候 但是警察，我听到不少警察的抱怨说造成工作压力非常大。 对，因为真的作为一个市民来看，就是尽管你是有那个法律去保障你的言论自由、嗯、或者是骂人的自由，但是我觉得你也不可以这样随便去骂得太离谱、哦 嗯、 因为你骂得太离谱，好像那个林慧士那个事件那个片段给人方向网之后，就是大家也有大家的判断，就是你尽管没有给抓了、 嗯、 但是你还是做错了、 嗯、 所以我觉得你有自由也就克制一下自己。 香港警察我看到有很多在冲突当中警察经常使用的一招哈，就是这个说这个算是一种回呛吧，这个示威者说他不知所谓。 不知所谓， 不知所谓。 你说警员， 对对， 警员说， 如果我警察说你这个人不知所谓，算不算骂人？不算吧。 不算吧。 啊，就 是有吗？有吗？ 有，我经常看到这。对啊，这个警察他当然他不会使用这个身体的暴力来抓你，但是他会使用一些气势上绝对不可以输给你。就是说我看到警察标准做法。 但是我怎么印象当中，如果是遇到辱骂、啊、香港警察一般都是沉默，他不会给你应声的、 啊、 他不接近、 这个、 你回骂。 这个有的时候我觉得 取决于 警察现在有的第一摄像边上有没有摄像机。 嗯， 如果有摄像机的话，这个警察肯定他的动作要更加克制一些。 对， 在之前我看一些，比如说天星皇后码头的这个抗争当中、 嗯、 警察跟学生的这一些冲突啊、 嗯、 哈，这个警察虽然没有怎么动手吧，但是气势上还是很凶的，就是包括他也采用一些言语什么的，也会有的时候指着你的鼻子来说、 哦、 说一些话哈，这个但是最后他不会采取什么暴力的这个动作，但是气势上绝对不会输、 嗯、 这个我想也是警察他的工作。如果哎，警察说我现在又抓不了你，那你就一直骂我，最后警察被骂的这个怂了、 嗯、 骂的这个怂了以后呢，这个估计他自己的这份工作也干不成了。 你说警察的那个气势的话、嗯、我觉得有不同的一个情况，因为实际上我在街头上我看过那些年轻人不太大、 嗯、 十几岁吧、 嗯、 他指着那个警员在骂、 嗯、哼， 以前我 很少见， 以前很少见这个情况的、嗯、因为 胆子那么大。 为什么骂他们呀？ 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他就是指着那个警察在骂、 嗯、 但是在我小时候我肯定没有看过这个事情，就是乱七八糟的骂一些状话了、 嗯、 但是警员还是沉默的、 嗯、 因为他如果是回骂的话那个气氛就变得更差了。 警察不可能跟人对骂的吧。 不是这样的。我看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开那个旅游车旅游巴的司机跟那个警察在、 嗯、 那个警察说有一个警察跑过来，我都是看网上的资料、 嗯、 你不要趴在这里，然后那个司机就说我趴在这里我很快就开走了，然后那个警察就说就回骂他了 啊， 你趴在这里 中间有一些攻击性的一些言语、 okay、 就是别人放在网络上，所以呢香港的警察真的很客气的， 已经算是训练有素、 所以最后我估计最后吃苦了， 警察也是有情绪， 最后这个受到，不是我说这样的片段啊被放到网络上，警察当然没有办法，他最多给你这车贴个条嘛，他没有办法因为你这个这骂他而抓你，但是如果这样的片段放到网络上之后呢，估计这个警察在警队内部会有比较大的压力。 对、嗯、 啊， 就是当时林慧思那个老师的事件发生之后，不是香港很多很多的讨论嘛、就本来觉得也不是一件特别大不了的事情， 我们三地也讨论过， 对但是吵到最后呢，你就发现这是一个大事，因为呢梁振英他给介入了、他介入之后呢，他是要求教育局对这个事情要提交一个报告，他认为这个事情是挑战了警察的执法权威。但他这么一介入之后就更加火上浇油，了不得，就觉得你教育局可以自己解决嘛，他如果真的是做一个教师，他有违他的职业道德呀，或者什么职业水准是出现问题，家长抗议啊，这些都是教育局可以解决，但是你特首介入的话，你就把这个事件就给扩大化了。而且呢，公众香港人他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说，你警察的这个执法的边界嘛，你会不会当时这个警方的管理层说要增加一些指引的内容吧、但后来指引内容就刚哈森给我们介绍的，你涉及到大家表达自己这个言论自由，就是你去上街游行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是没有说扩大化的你的警方的这个权利边 界。我的理解这里面的一个逻辑是说、为什么在言论不是在集会自由的时候，警察不可以因为你这个出言不逊而对你采取行动，因为这个就会很容易模糊成一个控制集会的时候言论自由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的集会游行在香港的话都会伴随着喊口号啊， 对对对， 或者说有些口号它不见得是脏话，但是是有一些攻击性的一些语言，如果警察被赋予了这样的权利的话，那么你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这个自由也就是荡然无存。 还有就是骂人的那些言语，就是你的判断是怎么样呢，可以很主观的， 对、 你可以说你 有一些是公认的脏话， 有些人是承受能力比较高的，有些人比较低的，你骂那个警察你所在，然后他就好像 你这 是 傻，你说是傻，你这个是个笨蛋，你这个人是个坏蛋，这样的词他有的时候可以是很可爱的一种，你好坏哦，那是个，但是有的时候也可以是骂人的。 所以呢，在香港的这个关于入警，就是骂警察的那个，在保安局副局长的李家超在四月份的一个立法会的会议中，他就有一个明确的那个表态。他就说，虽然警务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遇到个别人士辱骂，无理的对待，或者不合作的态度， 但是我们骂不还口， 但辱骂的言语本身并不构成罪行 啊！好，这个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见解， 一锤定音， 一锤定音哈！警察，你没有办法拿他怎么样？但是香港，我其实之前有发现，法律上面有一个条例，就是规定了有一些场合是不可以说脏话的。 哦，在地铁， 对，地铁里面不可以说脏话，然后缆车上面不可以说脏话，而且规定了有罚款的这个数目， 对啊， 从几百到2000港币不等啊，这个真的是法律有条文的。 我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法律 没想通是吧？ 想不通，为什么在地铁你说？ 就是他的逻辑是你在公共场合不可以污言秽语。当然他有一些这个我们今天公共场合定义已经很宽泛，他就是具体列明你在山顶缆车骂人200块，在地铁骂人500块，但是我很少听说有人真的去执行过，因为这件事情恐怕取证比较， 但是 你骂完都没有了， 对， 你不是录音录下来吗？ 哎呀，所以你看完这些，你只能说要求这些前线的执法人员，他们你只能提高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啊，训练一下情商啊。你觉得这些跟政客其实非常相像的。当时曾荫权他们推什么黑佬起毛了， 对， 起毛，大家都改什么抄错啊什么的，就把他们起毛那两个字改成抄错嘛。 对， 他们上街去推销的时候，喂，都差点被人砸鸡蛋了。就是已经被人砸鸡蛋了吧？那你说既然你已经是跑到前线了，你就必须做好这样的准备。我记得当时他们有一场立法会那个内部开会是讨论什么玩意儿，好像谢伟俊发言，还有那个何俊仁发言，他意思就是说基层的这些议员们好像他们压力非常大，因为他要去前线，经常要面对那个公众的有一些的非常不客气的对待，就觉得自己很受委屈，然后结果是谢伟俊在吐槽吐苦水，很受委屈。 结果何俊仁就说太荒谬了，他说真是想不到，哪有一个你准备好去从政的人，你会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吗？你这些东西还受不了。他说他们要选议员的时候，你说要站在街头上，要这个没有人听的情况之下，自己一个人在那单口相声演讲，到要演多少场？哎，这个真的是，我昨天又在地铁口就看到一个民建联的一个青年的议员，就站在地铁口，也没有人听他说，他就一个人在那发表演讲， 对， 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就是你就发现有一些职业你是必须有这样的职业，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 对呀，你必须有这样的素养，你也得你也在入行之前你都知道我可能， 对， 而且不是可能，就是一定会面对这 样，一定会有人骂你， 对， 好 像 早前你要怎么样做好准备。 早前呢，在立法会一个会议上面，我们的财爷郑俊华 对 就给他们那个民主三子去骂了很长的时间，然后他就说着花了雷，就是郑俊华的，其实他的我们都听，我们都有一个印象，就是他的脾气蛮好的，但是那时候给人家骂的太无理了，他都忍不住。但是如果我们讲开骂的那个骂人的那个情况，其实我们外国也有一些例子，但是你在美国或者是英国，如果你当警察的时候，就比较你还是容忍的程度还是要再强一点，因为呢，曾经在英国呢，英国现在美国，我先讲美国了，美国有这个入境罪，但是呢宪法就保障市民的那个 言论自由， 所以到现在还是没有太多的案件就是可以入罪的。英国来说呢，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在2010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案例叫做 Daniel Hoover 的事件中，就是有一个警员给人家骂了，但是那个法官最后怎么样判呢？他就说警员在执法的过程中经常听到这个污言秽语，是不会因此被认为是被侵犯的，所以呢警员应该有一个比较强的适应能力去忍受粗口或者是脏话的。 这个变成警察的一个素质了， 对对对， 这个 都变成那个 考警队的时候应该设立这个科目， 忍受能力， 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呢，你会发现刚才哈森也讲到，就是现在骂警察的人越来越多， 对啊， 就这是一个问题，就为什么会骂警察的越来越多，他反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状 况？不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你这个边界博弈的过程啊，你把警察的界限设定在这里，那自然这个公众的这个界限就会往前推的，警察的权力缩小了，这个大家的这个公众权力， 警察权力没有缩小，它只是没有扩大而已，但是你会反映现在大家的一个情绪，因为警察所谓的叫做看得见的政府嘛，他是走在最前线， 就是他们对权威有一个不满， 对， 他们 是跟民众可以说是联系最密切的一个群体，那他们如果是被骂的最多，那说明民众对于政府的怨气可能 是 全部撒在他们身上， 肯定是整个反映来的，对，他的警察就是代表一个 authority 嘛，就是你在骂的 authority， 他没有那个能力去更高的层次去骂，他就骂在身旁的警员。 没错，这个可以解释在这次兖州的这个事情里面为什么网络上那么群情激昂，更多的是因为关于这个警察的这个问题，执法不公，可能大家没有遇到过，也都听说过一些，所以说长期以来积累的这个情绪的能量很大。而正好呢，兖州的这个本来是兖州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地方，很多人又不在山东，那么怎么说呢，不恰当的比喻找到了一个软柿子哈，但是我不是说兖州警方就可怜，只是大家觉得啊，这个我可以比较无所顾忌的发泄我原来的这个对于警察的不满，所以说现在的警察呢，当然大部分的时候，特别是在网络上，确实需要更小心一些。我觉得这也是警察本身他的这个应有之义啊，这个某种程度上归功于微博现在的鼓励公职人员去开账号，那这个很多公职人员本来可能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些事情呢，他上了网络之后也没有适应过来这种情况哈，就在网络上面呢成为了这种公众羞辱的对象，这个已经不止发生过一次了，很多地方的政府因为这个微博的出言不慎哈，最后都是以解雇临时工收场啊，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止一桩了。好，三立化新闻，我们今天说这个什么时候可以骂警察，什么时候又不能够骂警察，好，特别是在网络上这事儿怎么样来界定，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 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文素。 好，我们看到之前台湾其实这个警察也跟学生好发生过很激烈的冲突，主要是在之前的这个太阳花学运啊，学生包围了立法院，这个期间呢警察最后是在学生试图冲击行政院的时候警察出来干预，跟学生也是发生了冲突，那也有出现了这个学生受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此呢有一部分学生当时就是组织对于警察是包围警局表示抗议，但是台北的这个警察局长啊叫做方仰宁呢就出来这个见群众的时候，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还是怎么说，他对学生说啊，你真的要很小心了，你会害马政府灭亡，你会害你自己被暗杀。 哇、 就因为这番话呢引发了这个方仰宁，这个都有电视画面的哈、这个学生之后就继续包围警局，那方仰宁呢之后也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压力，向郝龙斌台北市长提交了辞呈，但是呢郝龙斌并没有批准他辞职，所以他这个警察局长的这个位置一直坐下去。好，但是当时这个台北的这个大学生哈、对于警察这样的这个做派啊非常的不满，主要是说那、你这个什么暗杀是什么意思，他沿用的这套逻辑啊就是说他让很多台湾人想到了就是台湾白色恐怖的这一段时期，就是你这个如果说是挑战政府的话，你当场不一定会怎么样、可能回头你就消失了、 还有他 这个是一个非、 这个、 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危险， 政治觉悟太低了，太不讲政 治、两句话放在一起好像说政府会怎么对付你， 这马英九躺着中了一枪，马英九 对啊，哎我记得当时太阳花学院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新闻也是说警察、就是好像大学生在立法院里面看到警察很辛苦，警察很饿，警察没水喝，然后就破例让警察可以进入他们那个人墙当中，进入他们那个领地里面，给他水喝，给他食物吃啊，还让医生给他看病啊什么的，好像你看军民一家亲嘛、 所以啊这个往往是在公民社会比较发达的这样的地方呢警察就比较难做，这个警察你的天生的你的这个工作职责你就意味着你有的时候需要在一种很这个钢丝上面跳舞，在一条很窄的边界上面行使你的权利，做你的工作。所以在台湾做警察哈，特别这种政报警察应该是不太容易的，你弄不好就会被人抗议，你这个是滥用公权。而且之前太阳花学运当中的这个警察也是工作强度非常的大，学生是早上睡到太阳升起来才来包围你们，而且他可以换班的，警察只有一班，警察站在那边而且没有办法休息，他休息了以后学生不让你进去了，所以导致有警察在第一天还是第二天的时候就已经晕倒了。 就是你看这些新闻哈，你会觉得在网络上有一些的情绪，就这些情绪会导致在中国你好像所有的职业都是不被人尊敬的，甚至有些被污名化的感觉。你说警察，你一提到警察似乎大家就有这种印象，好像感觉离这个城管的印象都不太远了。或者你如果说以前你说医生啊法官啊、甚至老师啊、甚至什么艺人啊、就这些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职业，你似乎都有把他们污名化，甚至 污名化，当然 这个标签化的一个 这个是网络言论的一个特征啊，好，他这个民粹的情绪容易在这个上面发这个传播，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全世界所有的这个网络恐怕都有一些这样的这个问题，但是在中国往往是所谓这个体制内行业的特别容易，就是你所有对于你遭受到的生活当中遭受到的一切不幸，你最终就很容易归结到这些代表体制的这些人这些事情上面。我觉得完全大家是这样的原因是完全情有可原的，因为我看到今天有一个数字，就是中国统计这个事业单位编制的这个人员超过了3000万，这个还只是就是完完全全有编制的这些人，很多的事业单位，大量的事业单位存在着非编的临时工，或者说什么，比如说大家了解的中央台，这里面有大量的起聘的这个人员，他 在账面上都不算你事业单位的编制，但是它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你这个国家的公权力，代表着这个体制的一种形象。它因此你光从这个人数上来说，它占据了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大部分的资源。因此当你在这个社会当中遇到了不公，遇到了不幸，我确实也觉得完全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把你的不满向这个向这些可能你认为是体制内的这些人这个来释放出来。我不是说他完全的对哈，但是我只是说这个是值得同情的一件事情啊，不见得比如说兖州的交警不见得他真的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做了什么，但是他只是平摊了所有整个体制的这个问题，你平摊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有的时候你也会对这些某一些的群体 啊 反倒会抱一些同情吧，但是你要 我只能说在这件事情上我稍稍的稍微有一点点同情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抓人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你要说的这个形象哈，有的时候崩塌起来是非常快的，可是你经营起来让重新让它变得高大上美好起来，这确实一个非常非常漫长很难很难的一个过程 是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下周再见，拜拜。